好，我 touch 餐就嚟，咁今佢系八卦车场， 机 场啦都，机场你唔得，因为屋企嘅啫，呢啲嘢就，当然 你当真， 咁我唔排除有人因为喺街或者厕所嘅。嗱，咁今次讲下车站啦， 啊车站， 唔系车，唔系机场，啊上次又好似 讲下机场 J 啊。 呢样嘢好难去讲下嘅。你架机场啦，上次好似冇讲羽田嘅，咁好啦，追去咗羽田啦。 系咯。 车站你哋车站机场先。 上回提要讲埋补翻上回你羽田，追去咗羽田啦，第一次、人生第一次羽田啦。 第一、第二同第三次咯。 系啦，三次 个搞掂晒 啊！三次 咁多， 系啦，冇错啦。第一、第二同第三次都系唔系。是去羽田的第一、第二和第三次，冇错。 系啦，三次羽田嘅去咗。 系啦，冇错。 咪羽田其实我其实做羽田，因为羽田够近，够近东京啊嘛。 解释下先啦，咩事先咧？其实 有咩事呢，就系点解会有三次咁搞笑呢、我系第一，我喺香港飞过去就 啊，直飞羽田啦。 直飞羽田，然之后就再喺羽田飞出新千岁，新千岁再翻羽田，前后 三次经过羽田咯。 然之后就冇喺羽田走噶，我喺成田走噶。 真系屌啦！咁我去羽田就感觉如何？羽田 感觉如何？大细超咯、如果国际线同国内线争咁远噶，国际线大楼同国内线大楼， 国际线大楼上面咧成座桥做翻出嚟， 成座桥嗱景点咧就算啦。 咦系？ 国际线大楼咧，成个 feel 咧就好简约，好即系日本嗰种简约 feel。唔 华丽， 唔成好实用咁嘅 feel 嘅， 话即系呢个实用， 实用系啦， 实用 即系白色嘅灯光，白色嘅墙， 真正嘅， 干干净净， 实用咗，唔会话好华丽，好浮夸。 咁但系咧，国内线大楼咧，反而咧系豪华啲嘅，感觉上系 噶 grand 噶，系感觉上好 grand 而唔系话实用咁简单。 因为我自己其实坐唔少 啊，然之后仲要同你讲国际线大楼咧，系有呢个24小时食肆咧，同 convenience 咧俾你帮衬噶。但国内线大楼咧系冇噶， 正常啦， 系朝早开最早嗰间都开五点五十分，系记住 ，Combini 都系开5:50，我心谂你有冇搞错？ 搞错唔系廿四小时咩？ 冇错， 冇办法，因为国内线佢预咗你12点之后唔会有飞机啊嘛。 夜晚又系收11点几，啊！而家最紧要最 PK 嘅嘢同你讲个展望台，你开嗰阵我飞咗噶啦，我飞到翻嚟你闩咗门啦，你玩嘢啊嘛？ 即系唔俾用咯，成件事摆明针到你啦， 咪拣飞机问题咯。即系国内线佢预咗你系唔会有夜通夜通宵机呢样嘢噶嘛？你唔似话你 开国内线，因为我搭朝早6点几机，我5点零钟去到机场，想搵个地方饮下嘢食下嘢啫，冇 噶， 唔好咁啦，大佬，我国际线嚟到都起码吉仔啊。 通常 即系我嗰下唔知几想 check in 完，即系攞完机票之后啦，临。搭缩土过去国际线大楼食嘢嘅大佬， 咁好啲嘅，咁相对嚟讲，新千岁要好啲啦，千岁起码都话晒咁就国际线 啦。 同埋佢有国际线咧，佢又有。 唔系新千岁系细嘅，因为佢楞埋一齐一个大楼用晒啫嘛，基本上点同 但系就咁， 我真系行埋隔篱就已经系啦嘛。 集中埋啲嘢，好容易搵到嘢食噶嘛。我新千岁我又搭咗好多，不新佢就冇咁近咯，佢离东佢离札幌。起码就成 OK 咯，得半个钟速度啫， 半 个钟 头咯， 近过成田先啦。 成田太亦都唔耐，净40分钟啫嘛，而家坐 得咁真系咯。你记住一样嘢，羽田同新千岁，理论上你搭出去嗰架车都唔系啲咩快车，都系普通车嚟嘅。但系 即系佢冇成田咁样有个， 你就算你新千岁搭嗰部所谓快车，嗰部车你睇落，你点睇都就系普通车，佢都会停站，停少啲站啫嘛，啲特急车嚟嘅啫嘛， 抽少少站。 但系你。成田嗰个系真正嘅快车， 专用快车咯， 系专用快车，专用轨啊！ 唔系，仲要系两条线跟住。 大佬啊，即系唔可以咁比噶，成觉得系。你喺成田搭入京讲嘅系2000几3000 yen 啦，你新千岁搭入札幌几多钱啦、啊？ 哇！ 你羽田搭出京几多钱啦、啊？呢度已经喺度啦，系 咪？配套上面，成田比较齐全啲咯，其实。 成田梗唔同啦，佢国际 唔系，虽然都即系有佢行低 羽田嗰个就算咯。 但羽田嗰个咧就通常搭单轨车嘅啫，通常都系 因为 时 间数。 我嚟边搭唔晒？单轨同埋京急我搭过，其实理论上系应该搭京急会好过你搭单轨噶。如果你转地铁嘅话， 其实咧，依家系咪都转港铁路嘅？ 仲讲埋， 系咯，讲埋呢个先啦，就要开始港铁路。 有一样嘢就系羽田嚟咧，有个好处就系因为佢近 Midcan。 所以咧喺二年我系唔想直接睇直接。 但系都唔系直播，要转住几 转转，唔系唔使转住，唔知转诶。 你要 都要 转 嘅， 转 南海线咯，最难度。 转南海线咯，转南海线啫嘛。但系我可以转南海 线。咩知黄州，知黄州阿龙， 知黄州 都唔可以直接过到龙海线啦嘛。 唔可以转转， 你都要再转一次。转 南海线咯， 即系你要首先你雨田出嚟转一次普通 铁路，就是、我只有讲 再转过去龙海线或者海鸥啦。 我只有讲咯，即系比成田方便嘅呢个事实嚟嘅。成田即系转几转几。 因为我有一年我系朝头早29号十月29号朝头早去到喺天王洲搵个落架摆低晒行李，然后就直接铲咗去铲去 KBK。 你几点啊？嗰时 朝头早提一提啦， 7:00。 因为点都要提雨田，即系提机场，点都要提机场嘅铁路或者机场嘅交通。唔好搭京急，其中一个原因系京急比较麻烦。你搭 monorail， 你搭单轨咧有好处，你唔使你匿埋眼上车，搭眼方向就唔得，我系得一条线。 我直线一条直线， 系啊， 直线。 但京急有唔同线路啊。 京急个情况系，第一佢会有直去汶川，呢个系最基本嘅京急线，京急本线。 唔即系佢， 但系咧，若果你嗰个车系京急横滨线嘅话咧， 佢 就会中间转咗弯，就走咗去川崎同横滨。 哦吼， 耶！咁但系如果仲有一只就同你讲紧，如果你好彩嘅话咧，佢仲有一部车咧系过咗滨川之后咧，会直接变咗做浅草线噶。 哇！ 事多啦，我知 啦，精彩啊！ 唔系，呢部先最方便啦。如果你要 咁系， 你 都要转 翻，唔系转浅草。是你要转返地铁出返东京嘅话、 啊、当然啦， 因为你咁样就可以直车去到大门站。 是啊、 你大门站你就有几条线俾你转啦已经。 啊是啊是 啊， 是啊当 然啦。通常都系，所以我通常都会坐单轨安全啲。 单轨系安全，但好似我哋去嗰日咁样就有啲麻烦啦，因为我哋去嗰日有雨。单轨要喺大手丁转其他车一定会经过摩亚之后地方。 哦。 是啊，咁就会唔方便。 呢样咁咩又辣又唔辣啦、 啊？ 通常东京 京急就会同你讲站内转乘。 哦，咁好啲。嗱，讲下火车，我拉火车啦。 系。 坐先。通常你入通常如果你话成田咧， 系。 你老师化中意系 Lalita 嘅，佢系 Lalita fans 嚟嘅。 N S 你讲 Lalita 机油嘅。好啊 ，fans。睇你住边嘅啫， 系啊， 佢同阿 你住新宿， 梗系 啦，冇理由搭京城啊， 系咯，玩自己喎、啊，真系， 玩过，我系玩过自己先至以后唔搭嘅， 我都玩过，第一次去第一次咪去买入路转车咯， 因为我每次去东京都系住新宿，但系第一次就戆居居就搭京城， 系啊， 黐线，佢入路你五点钟。好记得噶，五点钟转翻山手线落新宿，哇！嗰程车精彩，我俾你听。 你放工 拖住劫，仲要 傻的啊！ 交线噶，真系要。 所以经常路位， 即系我自己因为住亲咗住上野嗰头， 即系先住咩？ 唔系咁有嗱， 先住咩？ 试过住入冇理嘅， 系咯。 有一次同阿 B 咁样， 你唔系好中意住 入冇理？我住大田咩？ 系， 因为我即系住，我中意系入冇理，难先住。跟住好多年前先住嗰次新宿 V 记咯，系一次五千大啦就，所以我通常都系京城先，翻嚟嗰城试过啦。 我真系冇住过 V 记咯，老老实实。 我住咗次 V 一次五大把啦、因为嗰次系 人。我呢次新宿， 我第一次去住 V 记之后都唔系咯，好似。 我第一次去住京城，我第一次去 啊唔系，第二次系好似第二次就 V 记，第二次。 我第一次去食京王 Plaza 本馆噶嘛。 我冇啊，我真系因为我系难先住啲 cheap 旅馆，其实都唔 cheap 嘅，几舒服啦。总之又系有地方俾我瞓算啦。反而话新宿嗰种人，反而咧磁袋咧，阿梅一零又住得多啦，佢基本上磁袋本命嘅，因为佢方便抹，方便扫嘢， 方便扫货同埋邮局啊嘛，同埋邮局啊，其实佢 邮局，佢最中意邮局，因为 新宿冇邮局咩玩嘢啊？ 但佢中意嗰间就系， 佢因为嗰间好似行几步路到啦嘛，方便 系啊，方便寄货啊嘛， 所以通常同埋最中意就系、是、你去 Copy Cat 嘅话咧，你磁袋有直车去啊嘛。 咁系一条嗰条 东北线啊， 京线 嘛。 影线转南海， 转南海嘛，有直唔系直车道嘅，你可以即坐直接铲咗去嘅。 转即 佢喺大旗停一停，大旗停一停，佢变南海线咯。 系你要睇嗰班车会唔会变咯？ 啊，当然啦，即系啲班次唔同，自己睇啦呢个就。 所以佢通常都系坐嗰。 喂，日本好兴呢啲咁嘅线嘅，即系佢系两条谷埋一条线，佢会 两条谷埋出去咁咯，三条谷埋都见过啊。 哦，唔奇啊。 即系喺横滨去到东京系一条，入到东京变咗东京都内。 佢名义上三条咯， 再另一个方向嘅东京离开，再变另一条线咯，大佬。 系啊，因为佢 即系基本上你 即係日本坐車路其實係好麻煩， 好交叉麻煩， 即係你要預 坐錯車係 事先真係睇定睇定個時間表啊， 坐錯車係 師兄主辦事嗰啲， 我坐車喎， 係啊，我去呢個海濱樂章。咁啊跳咗上去嗰架 跟住跳线。 哎呀 咁啊算啦咁上啦。咁啊冇遗意咁望。咁啊啱啱系嗰个方向上啦。 啱啱冇错。 咁啊开头都正咁望咗 Google Map。啊都 OK 啊喺度海边行冇问题。 系啦见到迪士尼啊嘛。 咪都算。咁啊但我突然间咦揈咗入去嘅点解。 咦啦。 西船桥。 跟住先唉咁啊打返转头。 係啊系嗰个位要 打转头好啦跟住再出返去望。顶下次识答啊下次再点解。原来去海滨莫，原来海滨莫将嗰架车系新车嚟噶，有摩有剩嘅。嗰架旧车系乜都冇噶。 最紧要嘅系，你下次仲去海滨莫将为乜咧？ 系咯，你去嗰次应该唔会再去噶啦。 好难讲噶， 又去买煲。 唔系，可能下次迪士尼咧。 迪士尼唔会去海滨莫将啩？ 啊，未到前啲、 都系嗰条线啫啦。 系咯，都系专业线，冇不落车。 系啊，都系嗰条线， 即系嗰度转过嘅都系。 系啊， 系啊， 系啊， 算罢啦。 即系。唔系呢个你讲完之后系哇，真系挑起我啲痛苦。 我边个玩过啦？ 因为我 你明白最惨系咩咧 ？Google 咧其实都算犀利噶啦，佢基本上都搞到边个月台打边个月台。但问题就系、是、通常系东京市内嗰啲线就冇问题啦，因为嗰啲月台紧晒噶嘛。 但离开咗， 离开咗 就倒转噶嘛，系都系嗰个月台呢架车，即系你自己。 唔系你要睇路牌嘅，要睇个线路牌嘅， 即 系可以靠。 你要明白，佢搜日文嘅时间系绝对长过搜英文嘅，因为英文个字其实好下长，你要真系慢慢睇嘅。 所以都系嗰句，点都要认下啲站名嘅日文噶啦。 哦，应该你嗰条应该系冇重嘢线，应该冇错啩，可能系。 嗯，好似系。 但啦， 咁我咪撞晒嘢咯。 好容易坐错噶。 去日本仲有一个问题就系话，好多时某啲车你入咗月台之后要再补钱特急券。 啊，系啊，要精算啦，要精算啦。 系因为快车以上，即系特急咧，佢又特急。 即系你 upgrade 就要俾， 仲要同你讲紧，甚至乎我哋搭嗰部车咪濑嘢咯，有机会。好彩我哋搭嘅系急行，如果特急加特急券之余，同你讲特急券本体会贵过你部车。 系啊， 嗰程车嘅车 一倍，通常系一倍啊。 嗱，一倍，通常一倍再多啲。 唔系试过，咪中。 我哋程车系890 yen，然之后个特急券系9100 yen咯。 哈哈哈，90啊， 改坐咗车咧， 80 yen咯吓。 系阿边 个？你讲南海啊？边个？ 小田园。 小田园 ，O K。上次即系南海都试过类似嘅，其实。 因为小田急有部叫浪漫车啊嘛，浪漫列车个特急费系贵一倍以上。 咁通常都好少会咁嘅玩法嘅，即系新干线级就会咁。 佢特急系新，佢咪当系新干线级咯？因为另一架车嚟嘅。 因为你就算 部车， 你就算系嗰只叫乜？唔系特急之前嗰只叫咩？急行。 急行咯， 系啊，急行都系可能要补少少粉丝，甚至 急行就通常未必要， 急行未必要 攞坐 自己嘅站噶嘛， 通常都 冇。啊，唔系，但系你睇班次咯，嗰啲就吓，但系一上到 要好快， 上到新干线级就冇意思，会讲埋先。新干线级就即系个价会暴升噶嘛，其实就 新干线就再讲啦，因为仲要跨几个月。 新干线咧，通常就因为 等下先讲，等下先 讲埋先。急皮要啫， 因为同埋好得意嘅，我觉得你去日本咧最烦就系某啲线咧一开几嗰啲咧。同你讲，国停 啊，系啊， 急行 系啊， 特急， 唔 紧要， 你要睇 三 条线噶， 区间急行 啊，系啊， 一个通勤急行， 唔系区间只短车啫嘛，其实系。 哇，大佬，系同你讲几只线，可能同你讲一条路线图里边，同你讲有四五种唔同嘅。 嗱，咁讲啊，其实我用翻香港例子962，962之前就多咗黐线，即系类似咁嘅情况。如果你坐962，应该明。咩事发生咩事嘅？ 但系问题你明白 咩？唔系应该讲去日出康城咩？ 啊，都系啊！如果地铁 case 咪入康城咯，啊马洲咯就得。 嗯。 啊，但系即系香港嘅铁路就比较少呢咁嘅 case 嘅，即系起码飞站真系好少成个飞站，短程线会有。 唔系有司机嘅开门， 但 系飞站咪有咯。 系啦，飞站系司机嘅问题 ，OK？ 司机嘅问题咯。 OK。最多系唔经马场嘅啫，我知。 唔系 马场或者火车。 因为其实日本最你即系搭车就一定留意下就系。佢嘅车要睇留意就系佢车喺边度先，要睇颜色。 就几简单嘅，你 睇时间。 如果你嗰个站多线嘅，就睇佢边条线先啦。 睇颜色先啦。 我哋嗰个站冇必要，你得一条线嘅。落到去好简单嘅啫，睇一睇个路线图。有几多橛？ 系，冇错， 一橛嘅得，冇问题， 上啦， 安全。试探上， 但系通常三橛至四橛嘅， 三四橛嗰啲咧， 对分叉有分叉口嗰啲，系啊。 等先，但系翻转头先，而家讲紧机场 related 嘅交通嘛。 讲完噶啦， 讲完噶啦，其实广州系周围噶，其实。 但我就觉得咧，如果咁样有，突然间谂一样嘢，个 Lex 喺新宿嗰个站，我真系觉得要讲一讲。 吓、 哦， 我真系要讲一讲嗰个位。 唔系啊， 我即系讲车讲到傻咗噶嘛。 先讲啦，系因为我哋喺其实唔系 for 你 Lex 人入闸嗰个闸入啫。 啊。 因为好简单，如果你喺南口，我唔记得南口定新南口入闸咧，你台入闸转个弯就上台啦。嗯， 系 系啊，只不过我哋要喺 locker 行去南口，会辛苦过我哋喺西口咁样样行去呢雪台咁。 我就记得噶，嗰日好绝望啊！ 嗰绝望咩事呢？驾车开16:10，我哋16:04先至喺西口入闸。 即系打紧字，打紧字就以为 唔系打紧字，我哋系赶到爆嘅，但系个问题系因为实在太赶啦。 系。 系啦， 我就试过系17:07， 又巨啦， 好似啊，即系好在咁样讲到，好似，不过 睇先，但系最好笑讲埋个 point 喺边度咧？最好笑系我哋喺度攞，后头终于行翻去，系正一个，应该系 Lex 嗰边嗰堆月台都 JL 系咪 JL 经定 JL 唔系嗰个成个 area 都 JL area， 咁即系讲系 JL 叫五六号月台，咁望1234567都喺晒度，咁谂。咁左边一二，中间三四，右少少五六七八，咁心都顺住啫。见到另外嗰啲线都喺晒附近噶，咁咪行落去五六啦，五六处遮住噶嘛。一行150米之后， 150米之后咯，冇错。 嗰时望望嘅标， 一开头睇一睇咩月台，六号月台入闸，入闸隔篱咩月台啊？16号月台， 哇，已经行快啲噶啦， 得唔紧要，冲到去大堂中间，知道要转弯嘅，转弯啊前边五六七八，谂住到啦 ，sorry。150米之后 ，OK， 过埋个大堂，入到直路，最后直路100米之后， 系， 唔系紧要，紧我补补时，嗰阵时几点啊？1:08， 冇错， 哇， 两分钟之后 rush 过去， 我哋前面已经有咁跑紧噶啦，其实 系，但我哋系每人都拖住个大贴， 跑喐嘅我都跑，我试跑过，我都试过， 诶、唔系，系因为你嗰天人里面冇女人啫， 哦。 系啊系啊， 够大镬啲！ 哇，东京嗰个都大镬嘅，唔好话新宿啊，其实 我 东京嗰个系地底唔知几多层， 好简单， 最大嗰层基本上。 诶、唔系， 东京系福原广大嘅迷宫， 系啦、 啊，新宿系自动生成迷宫，因为新宿站最近系装修中噶， 哇， 不断改噶啲嘢。 然之后讲紧呢个涉谷系立体迷宫， 系 九层， 系啦，之前讲过啦， 系啊系啊。 讲嘅最就系头先讲过去木章啦。通常咧、啊，一般梁少教你咧，去莫章咧，即系你迪士尼咧，去教喺东京转车。但系呢个系基本上戆居嘅，超级戆居嘅，因为你由东京站转去千叶，千叶去喂，嗰个500公尺嘅大佬，下脚都跛埋噶。 千叶线系经边个位？我唔记得咗。 都由东京站，总就东京站，跟住去经过 神田京， 冇分，跟住 冇分啫，冇分， 跟住迪士尼，你去迪士尼一定去嗰度攞条线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所以咧，迪士尼如果有咩嘢嘅话咧，坐条线嚟逼到阿巴唔认得嘅。好啦，咁咧通常咧，你去教你东京站，但东京又行好交叉远，行脚远嘅。所以聪明就系、是、我即系如果我住即系搭地铁嘅话咧，系喺八点佢转车嘅话咧，基本上咧就行18公尺到嗰度噶啦。仲有一 都系嗰句嘅东京。唔好预只车去啦，转车啦。 东京系除咗新宿， 因为好简单嘅啫。我今次过去，我住西新宿。咁我哋喺西新宿，如果要过池袋嘅话咧，理论上我哋下边嗰架地铁远之内线咧，总站就系池袋。 系啊， 咁唔转车直车好方便，一上车黑埋眼起身，总站就池袋。但系 第一个钟喎、 啊，讲系搭咗近乎一个钟。 因为你会兜， 原来嗰个系东京， 你会真系兜匀呢个圈， 即系我原来经过东京嘅事嚟。 系噶， 一个落雨啊，我冇怀疑，我就见到一个摩天轮喺度揈。 你经常会经冇温噶嘛？系噶， 见摩天轮未必 一定经冇温噶， 见摩天轮未必一定系。 唔知， 我唔记，唔一定 系学员嘅， 唔一定， 应该经唔到学员啊，嗰条线经业喎。 哦，经业就冇啦。 就 系 咯，学员就唔紧要， 都系有商场嘅都有。 如果你谂住我唔转车方便啲啦。咁你濑嘢啦，你喺西松宿，你去到时代就讲大半个钟 转啱。 但系如果你肯转车， 松宿界嘅啫，觉得 真系你唔好话搭 JR 咁咩先，你搭翻去新宿转一个站，咁就同你讲系10分钟之内。 唔系都系嗰条线啫，其实不过喺 后尾啫嘛。只不过你搭翻另一个方向咯，去到新宿之后 已经。当然啦， 哇！ 系好搞笑嗰啲嘢，话俾你听。 唔系佢个转车嘅设计系咁搞笑噶嘛？ 日本转车系一个艺术嚟噶，玩转车。 有阵好多时宁愿转车。 即系例如话最简单、最经典、应该最简单例子就系、是、你由新宿去东京去老秋，你一定喺御茶水转车嘅。因为如果你直车嘅话咧，因为如果直车嘅话咧，佢唔经去神田，佢唔经嘅周原直东京。 我唔系你睇情况嘅，其实我觉得呢个系。 你喺今时今日讲法，直嘢都系啦，当时。 啊！ 你喺新宿去呢个老秋， 系啊， 就梗喺茶水落车。 我行过 去。之后去神田明神先。 我去昌明桥先，昌明嗰边先。 系啦，之后先行坡落。 唔系因为近嘅，系近嗰边嘅系啱嘅呢个。 咁御茶水咧，佢即系转车站，因为佢预咗你嘅。通常咧，如果你搭快车嘅话咧，佢就唔停快车就唔出完嘅。佢、直接去到去京神田去东京。咁、你如果你想快啲去老秋嘅话咧，就通常去御茶水。一停车咧，佢已经准备佢一即 系中央线唔经老秋噶嘛，中央线 系啊，佢中央线佢都校定车，一班车就停咗总务线咧，又、有班车啊，总之落车即刻踩转个， 啊、总务线 直接踩佢 就 月台上翻啫嘛， 系啊，因为佢知道你 隔篱啫嘛， 拍住啊，佢知道你会喺度转车嘛，所以佢架车校准晒停咗喺度等你噶，一转去跟住你就转总务线去老秋咯。唔系话如果逐总务线坐去老秋坐成大半个钟噶， 系噶， 黐咗线噶。但系冇办法，如果你话要去学园去东京嘅巨蛋嘅话咧，一定总务线系咯，嗰啲总务线先经嗰度。 一系咪拖罗嘅啫，其实 系咪拖罗咯？但系通常咪拖罗，你系 咪拖罗下落完站落车都仲记错？ 我嗰时认唔到路咪拖罗系，因为拖罗好复杂，又加埋而家又加咗。 呢件事我唔记得咗啦， 好复杂噶。我东京咪拖罗系一个好恐怖嘅嘢。而家 我先讲啦，我几次去东京都系主打咪拖罗。比较反而少搭车 咯，唔系 我问你自己习唔习惯嘅， 唔系 应该 唔系我应该咁讲， 转车先方便咯。 米托罗就 唔系因为佢点解我构造米托罗系成一个米蜘蛛型蜘蛛网型嘅，咁咧喺饭田依饭田桥个位为中心，跟住就可以周围转咁样嘅，即系大概啦，即系唔一定系嗰个位嘅。 啊，我唔系上米托罗嘅，我会搭埋多型嘅， 系啦，同埋通常两样都埋噶啦嘅，即系你会净系买米托罗。 唔会净系买对拖罗， 即系你可加多少少钱买，攞埋个都型啦。 一般即系我咁一般而言啦，因为我都会搭买拖罗，但主要都系因为南先住一条线，可入买拖罗一条线过咪俾谷， 一条入俾谷啫嘛。 都仲有一句，因 为老抽喎， 银咗先。 新宿系啊，我楼下就喺呢个新宿车新宿站。咁但系问题咧，如果我要去到新宿站咧，我要行廿分钟。 系啊。唔系你唔会谂嗰啲地方，你会梗系谂隔篱啲站噶啦，其实。 唔系，因为我自己就有人坐车行啫嘛。 其实依家好咗噶，其实咧，你搭埋拖有个问题，即系嗱，你新宿线系环形噶嘛，咁你变咗你由新宿同埋去呢、這个 转个圈咯， 时代系啊，你要先落咗去中间，再出翻去 最大个圈噶， 系啊系啊，但系依家有普通心就算就好少少咯，呢个情 况。搭普通心都可以，系啊， 系啊， 即系或者呢、這个 即系平牌咯， 先咯。 但唔知啦，嗰个笑话我哋搭过啦。我哋可能谂住咧，我哋可以好快速咁去到某一个地方，喺后屘突然间发觉我哋比较攰，我哋选择净得去一架车有位坐咁啊坐。 唔系，嗰下咪就系同你讲坐低， 系 然之后一瞓醒。 唔系，本来系谂住转车嘅，跟住望一望，大家打眼色，继续坐。因为反正总站都系嗰度嚟嘅。 唔系，因为一定记得远之内点解咧？因为西新宿站得一架车嘅啫，就系远之内先。 啊吓，系啊系啊，都听 多， 佢都听就呢条。 都听前就有其他嘢噶，好似冇记错。 啊，但系佢都经过，我冇记错。 都经过，但都听前就有两条线嘅。 啊 都听前同埋之后嗰个站呢、這个中野板上都两条线嘅。 嗯。 但系就啱啱中间夹住呢个西新宿得一条线嘅啫。 嗯。 系啊，咪最好啲咯。因为有啲站，如果你话好似咁，我搭开入边搭开人座线嘅话。一条线过咁咪简单咯，唔使用我。但一转车死啦，一转车我就点解去边条路咧？点解去？ 唔系你要计定边条线转，或者咩咯？嗱， 问题，真嘅，而家真系方便嘅， 有 Apps 帮你嘅可以。 唔一定 Apps， 即系就成半安内咧，你用唔惯咧，其实都系烦嘅。Google Maps，Google Maps 算好方便嘅。 都系啦，都系啦。 系佢话俾知边度转车，边度转车嘛。 唔系佢连班次有埋。 系啦， 系啊，系啊。 预埋啲时间， 预埋转车时间嘅。 你去到嗰度，你时间几多，行嗰度几多分钟，你总之嗰时间之前你去到就冇 问题。哦，咁样我哦系啊， 不过咧真嘅 Metro 或者多型，即系东京地下铁啦吓。最大问题反而系转车嗰度你要呢个就真系 Google Map 或者啲 App 未必话到俾你听。站内转乘有机会行到你呕， 系噶， 行到 系啊，佢唔知 你单行三四百公，即系最简单就 系好简单，系分分钟远过你喺香港站嘅中环站， 系噶， 即系最简单就系你上野站行去啲咩咯？ 美孚点行南昌啊？站内转乘喎、啊， 唔系美孚去美孚咯， 都死啦！ 可以长过试过咯，我哋打嘢啊！ 例如咯，即系我有个 几百米啊，讲紧 我有个 Apps 又唔系咁开开咯，即系你拣咗两个目的地，即系 有呢个 Apps 啊，或者我自己，因为我自己 即系有个有几个选择，其中一个就最快，其中一个最平，咁样你自己拣咯，咁样就 唔系实系噶啦。 嗱，有时可以两只 Give 天，甚至 Google Map 都系嘅，最少转乘最平。同埋最快， 可能廿开 都系嘅， 即系你唔想做佢做稳就佢帮你，佢帮你疏。 唔系佢话俾知点转车，但系问题就系、是、去到你搵嗰条车线就系你嘅本事啦。 班次都齐埋噶啦，同埋佢中间有嘅时间俾你转车。 系佢预咗你，佢预咗应该咁讲就系佢预话时间俾转车，但系嗰时间系假设你系好顺利搵到个闸口。 啊， 有时系。 啊，东京就比较旧啲嘅，东京就。 系啦，闸口你翻转，唔系，我哋地铁搵闸口会容易过你 JR 搵闸口啊，呢个真嘅。因为我自己个人， 因为就跟线跟蓝色线嘅， 系啊，跟蓝色啦， 即系会唔会系一个闸口要有两班车开咁样嘅情况？ 问题有啲闸口抵死啊， 少咯， 即系地铁比较少咯， 系啊， 你 JR 反而会有机会多啲咯， 因为 JR 佢始终系一个月台要几条线， 我试过系点样落咗入去，我试过就系佢唔知边转咩线嘅，咁落咗月台，咦？明明喺呢度落啲，我明喺佢话指路，点解月台唔同色嘅？跟住一直行转头，我咦原来喺个月台度行翻上去。 你落咗月台再讲咯。好多时咩草都 系 咁噶。 绕过月台咯， 绕过一个月台去另一边上楼。 喂，其实系 再去 另一度。左边月台、啊、你要落隧道，绕过个条车轨，跟住喺另一边。 唔系左边月台车轨啊？ 呢、這个玩法系似咩呢？以前中环站咧，你喺遮打花园入咧，你过唔翻去本来噶嘛？ 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转咗落去月台，行翻上喺另一边转翻上。 啊，系啊， 系 啊。 好多时就 系 嗰种添 啊！系啊系啊， 好几车入 口噶，要 去 到啊嘛。 会同你讲，即系地下铁会同你讲某啲入口港岛明净系一个方向啫。 唔可以去到另一边。 系啦，港岛明去到另一边咯。 系啊，即系两个站分开咗嘅系。 系啊， 黐线噶，转车转到，即系嗰啲行转，一系又系睇下就转车，哇，行咁远嘅，乜好似行都未行未到嘅。 系噶系噶，好恐怖啊！ 呢个系要考虑嘅，咁但系都系嗰个。玩得多熟噶 ，OK， 即系你需要時間。 唔系，即系其实算系乐趣嚟嘅，调翻转嚟讲，其实 即系乐趣嘅。 揾暂 时。假如你唔系赶时间嘅话， 哦， 即系你赶住咁 样搭错车几得意，就搭错车，跟住走去，跟住经过嗰度转车嗰阵啦，闻到好香，又唔会食嘢。 啊，系真嘅，东即系日本嘅铁路，无论系 JR 又好，即系地铁都好， 其实冇咁明 显，系有个好处。佢冇明文禁止飲食 係啦， 自律，反而調翻轉自律，所以佢好乾淨，佢車廂好乾淨，但係你叫起手你想食嘢食冇問題，冚冇人都話 點解？ 俾翻例言，俾翻例言我得㗎啦， 啲人都會食嘅， 唔係最簡單就係佢通常會食一啲唔會濃烈氣味嘅嘢， 冇氣味， 同埋飯團啦， 同埋好容易整污糟車嘅嘢咯，即係方便。 樽装饮品啊，嗰啲咯， 所以喺站里面你见买嗰啲系咩？荷包啊、饭团啊， 你见物好多月台会有小卖部卖嘢， 有啊， 系啊， 咁 就系 咯， 系啊， 就最大佬嘅事 其实算系一种又系一种乐趣嚟嘅。 好多站嘅附近一定有便当店咯， 系啊， 便当店、饭团、 通常便当店咯，同埋大啲站即系地铁一定有比较少啲。 同埋一样嘢咯， 地铁就少啲 ，Metro 系少啲，反而系真系长途车度多。 唔系 JR 大站会多啲，但 系 佢个站咁细咯，仲要整嗰个全部电点。 哦，唔系，因为 Metro 佢通常可以香港咁样闸外，即系喺 外嘅， 喺翻十号大堂嘅。 哦，唔系，即系 落到地铁月台就相对少，即系唔系冇。 唔系通常喺外面嘅， 通常外面， 即系闸口出面。 JR 多 香港地铁就一样咯。 系啊。 JR 就通常喺月台入面都仲有嘢食嘅，集唔系集咗集都仲有嘢食。 JR 佢预咗嘅长程，可能等车之前可能有少少时间咁啊。 长程，原来 JR 通常月台会比较大， 系啊， 佢一个铺我买， 唔系佢啲占地大好多。 我买西船桥转车落翻去地底嗰时啦，跟住闻到好香啊，嗰啲麻薯咪走咗排咗买。 里面算咩啦？某啲大站同你讲会有立食嘅拉面铺 添，有 见过。你知我有睇到住， 立食拉面铺系七， 立食拉面、立食乌冬，即系好多时都会有。 我去唔系有睇咯，我真系第一次买麻薯系断 gram 买， 咪少见啫。 我少见啊，真系，啲大乡里出城系咁噶啦。 我自己有一次嗰啲闻香未试过啦，有一次系同阿老师发去听演唱会嘅，咁佢喺前，咁 系咯， 咁经过好似迟到，好似系咪屎谷啊？一闻到，哇，一闻到。咁香麵包味嘅，即係我句 屎谷啊， 屎谷，我意思嘅， 唔係屎杯牙，屎杯牙， 哦，屎杯牙嚟， 屎杯牙。咁我問到咁香麵包味，跟住有師傅話，師傅同我講話假香味嚟㗎，係 諗笨， 假咩麵包假香味又假啊？係啊，假香味嚟㗎，吸引嚟㗎。哇，幾聰明喎！因為我真係聞到肚餓啊嘛，大佬。 係。 喂，諗下你趕住翻工放工， 经过车站，一阵面包味香味传过嚟，你唔即刻落，你唔即刻中招跪低啊！好杀食嘅呢啲，尤其是赶紧，哇咁香，啲面包佢，我谂啊，咁啊系。 唔系唔系，即系先讲啦，即系今次喺西西叔咧，原本都有机会帮衬，因为西西叔站住有一面包铺，同埋夜晚又系，因为佢收八点，咁你八点前咧就已经啲临收工优惠嗰啲嘢噶啦。系几时行过都谂住帮衬，但奈何？因为西西叔站翻立拍文途中有大量嘅 company 啦、便当店啦、嘢食啦，所以结果都系冇帮衬过佢噶。 我就通常就系、是、又系嗰句，经过我老即系老抽去我搭地下铁咧，一地下铁佢就点讲嘅系近住有巴士口啊。 啊系啊，后面咯、啊，直 佢有间面包铺噶嘛， 穿过后面啊嘛要。 面包嗰、那个面包铺又 嗰时，你话嗰时正啊，嗰时阿茂依基本仲喺度而家，波波依都唔会点去。 嗰面包铺 入边嗰边，入边嗰边，入边嗰线地铁站隔篱。 嗰边嗰间仲喺度啊，真系唔知。 系啊系啊，即系嗰时去即系临地铁之前都会去打翻一两铺，跟住先走 咯。新鲜， 唔系啊 ，LB 讲到咗好紧要 point 啊。点解我哋冇食过面包铺？因为我楼下有间廿四超市，业务用任买嘅，你基本上。 哦，几幸福，几幸福。 我哋楼下有间肉之下啦 ，Masa。 系咯。哇！真系无敌个，基本上我都系。 即系所有嘢完全冇事咗。 咪都话我哋。楼下肉之下 Masa 斜对面 Lawson 一百， 佢全部都系我得佢。 隔篱系 Lawson， 系咯， 系啦。另一边隔篱系七仔。 再前呢啲已经 Dennis。 哇！真系真系真系。 然之后仲有 Dennis， 有 Dennis 啦，有 阴格斯啊， 咩虫屋，有虫屋，有嗰间咩神嗰间，即系又系 family， 又系啲 family mess 嚟嘅。另一间 family mess 吓。 Dennis 周立芬啊。 啊，周立芬， 冇实质嘅牙啫，系 有实质嘅牙， 啊竟然有啊 ，OK， 有坐成隔篱， 我以为冇实质嘅牙咁就系， 行多两步就廿四码，系啦，就廿四码 ，OK， 廿四码对面有一间， 哇，仲要廿四码添，即系日本麦当劳弱势嘅，基本上我都系， 系啦，日本其实严格嚟讲唔系廿四码，佢其实朝头早五六点嗰个时间会收一个钟噶， 系咯，咁都接近啦，接近廿四啦， 廿三码， 够啦， 系啦， 好啦。咁今日我淨係讲刀内 新干线未讲。 都未讲。咁下一个礼拜先讲新干线或者啲 其他公外嗰啲啦。 都 未讲完㗎。 都未讲㗎。好，下个礼拜再见，拜拜。